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咁但係其實佢哋咧呢個河姆咧喺古仔入面咧，係其實咪來自 HOMO 咯，佢就人咯，係嘛？我講過即係教過大家好多次㗎啦。我哋個學名就係咩啊？你我佢全部都係叫做 Homo sapiens 啊嘛。呢個就係我哋個學名，係拉丁文嚟嘅 HOMO Homo 就係我哋個即係屬叫 GENUS genus， 因為佢個界門綱目科屬種啊嘛。呢個係生物學嘅分類啊嘛，係嘛？其實應該小學就教啦，我哋嗰啲即係學校啲課程係好有問題㗎，係嘛？界門綱目科屬種，咁我哋屬咧就叫 homo， 我哋個種咧就叫 sapiens， sapiens， 嗯， 係拉丁文咧 ，homo 就係人啦，而 sapiens 咧就係解聰明咁解， 嗯， 嚇、啊，咁所以我亦都講過㗎，我哋即係我母校啊，香港大學啊，明德格物嗰個校訓啊，入面就有呢個字啦，嚇、啊。咧 sapienta advertus 啊嘛 ，sapienta 咧就係拉丁文就即係話好聰明咁解。咁、樣 advertus 咧 ，vertus 個字就係我哋英文字有個叫 virtue 啊嘛 ，virtue 咪美德咯。美德咧其實就係來自嗰個 vertus 個字。佢 sapienta advertus 咧就即係話既有聰明，亦都有德行。咁、其實咪就係我哋，不過我哋個次序倒轉，我哋叫明德格物啊，格物就即係我哋有智慧啦，係、咪？我哋識得去即係、去認識啲嘢咁解啊嘛。明德就係嗰個德行啊嘛。咁、所以咧，佢個就 sapienta virtus 就係我母校嘅校訓。咁 sapienta 咪就係我哋人類嗰個學名咯，係嘛？嗱、如果你聽咗我成即係百幾二百集都唔識呢個常識咧，你就真係要打攞 pat 啦。我已經講過好多次㗎啦，呢、個就係所有人嘅共有嘅名稱就是、Homo sapiens。咁所以 Homo 就河姆，就係、我就攞咗呢個就河姆。所以成個古仔入面河姆就講人。 人類 嘅。但係人類咧喺古仔入面講咗咧，已經滅絕咗五百年啊。五百年來咧係冇一個人咧，即係河姆啦，係曾經喺地球上面踏足過嘅。咁但係所以而家入面嗰啲咧，全部唔係人， 唔係人類， 而係咩咧？大原始， 大原始 就係咩啊？好易估啦， 就係 嗱我咧嗱我懷疑我呢個原咧，我喺本書入面咧，我喺個即係無論喺東周刊雜誌啊，因為後來結集出書咧，我梗係唔用九爪邊嘅原啦，我係用原來個原嘅，原來個原， 咁 原來如此個原， 係咪長臂原啊？ 唔係長臂，咁複雜你將佢複雜化，大原始咪大猩猩， 大猩猩啊 ，gorilla 大猩猩即係 King Kong 嗰只啊，臨到尾爬到上呢一個咁樣嘅紐約嘅帝國中心咁，然後哇俾啲飛機氹氹轉，亂槍掃射，射到佢一本身先都原來跌咗落嚟跌死咗，不過係唔存在嗰只。即係King Kong啦，係嘛？咁梗係冇可能有隻咁大嘅猩猩啦。咁其實叫 Gorilla 啊嘛。咁黑原始， 黑原始， 咁咪就係、 就黑猩猩。 咁咪黑猩猩咯，咁簡單。Chimpanzee 啦，係嘛？咁 Chimpanzee 咧，不過大家即係多數後生你未睇過啦。以前香港都即係播過一套咧，嗰陣時無線電視咧係美國拍嘅，就係、泰山嘅電視劇集。咁、泰山咧有個好朋友嘅。咁樣咧就成日拖住佢出入入嘅，但好朋友咧就是、黑猩猩嚟嘅，真嘅啦，梗係唔係人扮嘅啦。咁樣咧，佢但係其實我就借咗佢嘅，因為佢喺嗰個電視劇入面咧，因為我哋而家配曬做廣東話啦，即係喺電視。咁佢叫知達，所以我而家呢個咧，呢、個黑原始我叫知達博士咧，其實就係諗翻嗰陣時嗰個他聲啊，泰山劇集入面嗰個知達嘅。不過你話你如果能夠知道我原來係來自嗰度咧，你就真係叻啦。 犀利喎！ 嚇、咁你即係你又有翻咁上下年紀啦，都好老啦嚇。咁、但係咧，然之後學原始係咩啊？ 係咪馬騮？ 唔係，我講過，其實咧，我哋猿咧分為咧叫做體型較細嘅猿同埋大猿啊嘛。大猿咧以前我哋一路以為三種啊嘛。但係幾十年前開始咧，我哋知道有四種啊嘛。就係 gorilla 大猩猩。chimpanzee。黑猩猩， 奧拉胡湯 就係褐猩猩，褐就即係啡色咁解、有時叫做棕猩猩，即係棕色咪即係啡色咯。 褐字邊褐字啊？ 咪禮衣邊，禮衣邊一個即係褐水個褐， 係 嘛？即係唔愛三點水，愛個禮衣邊嗰個褐咪即係啡色咯，係嘛？褐原氏就係即係褐猩猩，就叫奧拉胡湯。咁奧拉胡湯我都講過啦，我係真係問過我屋企嗰個印容 嘅， 佢證明咧呢個先係正確嘅讀音。因為以前咧我就知照拼啦 ，orang utang 唔係 orang utang 啊嘛，但係其實佢 orang utang 咧就係印尼話，就係話住喺森林入面嘅人咁解。orang utang 咁樣咧，其實香港我都話最易睇到嘅其實就係呢種。不過咧，而家好似剩翻咧，因為我有個朋友咧，其實佢真係喺香港動植物公園嗰度咧， 就係、是、做嚟去打理啲動物嘅。咁佢而家唔一剩翻七八隻，最多嗰陣時候好似有成十隻以上嘅。咁就係喺動植物公園好易去㗎，係嘛？大家喺中環行上得咁多嚇，咁、就已經去到動植物公園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哋一般以前啲老一輩叫冰頭花園啦，係嘛？咁嗰度其實有個即係、就是、迷你嘅動物園嘅。那個動物園咧行到最多嗰度咧有個好大嘅鐵籠咧，就係、是、有幾隻呢啲奧拉烏灘喺度嘅嚇，嗰啲毛好長嘅。咁但係就要視乎個光線嚇、啊，即係如果係好猛太陽、好靚嘅光線咧，你會覺得佢係橙橙地色嘅添嚇。咁、佢叫做褐猩猩、棕猩猩，但係佢最麻煩咧就是、個學名咧，中文學名咧一般就叫猩猩。咁所以就好 confusing 嘅，因為大猩猩、黑猩猩同猩猩。原來就係呢三種嚟嘅，咁但係猩猩對於我哋嚟講就係一個 common term 啊嘛，係嘛一個 generic term 啊嘛，咁所以好麻煩嘅，所以咧通常我哋就唔叫奧拉烏灘個學名，即係唔就咁叫猩猩，因為好混淆啊，所以我哋就加翻個褐猩猩或者棕猩猩，係嘛咁奧拉烏灘。好啦，咁但係咧我話幾十年前咧就係以為得呢三種，咁但係咧近呢三年左右啦，即係啲科學家咧就一路研究咧，發覺咧非洲個中部嗰度咧就有一種猩猩，佢哋以為係黑猩猩嘅一種，咁但係而家咧佢哋就話唔係啦，其實佢喺即係生物分類上咧，佢亦應該自己成一個種嘅。嗱我講過啦嚇 ，homo 就 genus 啊嘛 ，species 就係種就係、是、種啊嘛，屬同種啊嘛，種咧就 species species。species 就叫種、啊這個達爾文嗰本巨著啦、啊、即係劃時代經典巨著咧，1859年出版講生物進化嘅咧，就叫做 origin of species 啊嘛，係嘛 ？species 咪就物種咯。咁所以咧 ，species 就種。咁但係佢話原來咧呢一種後嚟之前叫做 bonobo apes 嘅咧，波納布猿嘅咧，就唔應該係屬於黑猩猩嘅一種，而係佢自己獨立一種。所以咧就而家就叫波納布猿啦。但係一般咧，如果正式個中文名學名叫窩猩猩啦。我都講過窩咧，就邊個窩啊？記唔記得？ 我唔記 得咧，就係我哋明朝打日本海盜嗰啲叫咩啊？ 哦， 倭寇啊，倭寇個窩，窩其實即係解矮咁解，企人邊一個位。即係委託個位啊，委員個位啊，嚇，委員長啊咁啊，咁啊企人邊嗰個叫窩猩猩，所以而家記住啦，大猿我哋叫 Great Apes 咧係四種 ，Gorilla、Chimpanzee、Orangutan 同埋 Bonobo Apes， 但係我呢度咧當其時咧。即係我寫呢古仔嘅時期咧，啊，我就費事咁複雜啦，亦都未係好熟啦嚇，就於呢個咁樣嘅 Bonobo Apes 啦。咁當時我就有佢就三種，就大猿是、黑猿是、褐猿是，但我就用咗原來個猿嘅。咁、但係用咗原來嘅猿咧，同埋個河母咧，就令到原來好多人咧係睇唔明嘅。咁、當然咧，另外一個佢唔明咧就是、個黑龍啦。咁黑龍係咩？ 黑龍啊， 入面個黑龍河母計劃啊嘛。 咁我都諗唔到啊！ 呀，諗唔到啦！ 係乜嘢黑龍？ 黑龍咧就係、是、侏羅紀公園入面嘅主題啊嘛，就係、是、clone 啦。 哦， 識唔識呢個字啊 ？clone 咪就係無性複製咯，咪、就係多利嗰只羊咯。多利，1997年香港回歸啱啱嗰個月啊，佢哋喺蘇格蘭就係複製咗一隻羊。其實以前佢哋複製過一啲低等嘅生物嘅，好似咩蜥蜴啊咁樣嘅，或者兩棲類嗰啲嘅。但係咧，高等嘅生物一下子去到哺乳動物咧，就係、是、多利嗰只羊啦。就係話佢係冇爸爸冇媽媽嘅。因為佢就係喺一個生物嘅身體入面攞一粒嘅細胞出嚟，就攞佢個細胞核。但係呢個細胞核咧，佢就擺咗入一個卵子嘅入面，即係佢攞一個咧喺一個雌性。嗰隻羊咧就攞咗嗰個卵子出嚟，但係就攞走咗嗰、那個嚇、啊、就細胞核，就攞就擺咗啲細胞入去嘅時期咧，就植入去個子宮入面。嗱、你要明白一樣嘢喎，譬如一隻羊，佢嗰、那個排卵嗰、那個卵子啦，即係一個雌性啦，佢個細胞核同你一個人唔係一隻羊，唔係一個人，一個羊身上攞個細胞核咧係完全唔同嘅喎。一個咧係叫單倍體，一個咧叫雙倍體。點解啊？因為你嗰啲咁樣嘅所謂繁殖細胞咧，即係 egg 或者 sperm 啊，即係蛋或者精子咧，入面咧係幾多個染色體咧？係23條嘅啫。但係我哋身體入面是但一粒細胞咧，係46條嘅，係嘛？即係23對嘅，係嘛 ？23 pairs。of chromosomes， 咁呢個咧就 haploid 就叫即係雙倍體咧，就呢個係完整嘅細胞，佢係即係我哋所有嘅細胞，我哋99.9999% 嘅細胞都係呢種，但係我哋男性嘅精液入面嘅精子，女性排卵嘅時期排出嚟嘅卵子，嗰啲咧係唔係23對， 係23 條， 即係得一半嘅啫。所以卵子同精子嘅結合，於是就變翻23對46條。咁先至係一個受精卵啊嘛，係嘛？呢個其實應該係常識啦，係嘛？呢啲係嘛？真係，就算小學唔識。中學應該識啦，即係我唔理你讀唔讀生物，即係唔關有冇讀生物嘅。如果呢啲常識冇，又係我哋教育制度嘅失敗啦，失敗中嘅失敗啦，係嘛？呢啲常識好啦，咁所以侏羅紀公園其實佢講嗰樣嘢就係、是，當然侏羅紀公園咧就係93年上映嘅，嚇、所以嗰陣時咧其實人類未正式成功咧係克隆一啲高等嘅生物嘅，所以佢好嘢。咁佢就誇張，你記唔記得個古仔啊？其實我都講過好多次，佢咪就話喺個。一個咁樣嘅叫做玻璃棺材入面嘅只蚊，嗰啲玻璃棺材係咩嚟嘅咧？就係嗰啲樹咧喺好古老，即係啊幾千萬年前就滴嗰啲咁樣嘅樹脂啊，樹脂咧就係脂肪嘅脂啊，咁嗰啲英文叫做 resin， resin， 咁嗰啲樹脂滴滴啊滴啊滴落嚟嘅時候，撳啱只蚊，咁樣但係只蚊咧原來佢之前咧就走去吸咗啲恐龍嘅血，咁吸完之後喺度可能休息緊，咁樣咧嗰棵樹就滴咗啲樹脂落嚟咧。一下子就封死咗佢，咁啊梗系死梗啦，系嘛？咁但系隔几千万年之后咧，就俾我哋发掘得出嚟。咁嗰套戏嘅大前提就系话我哋喺嗰只蚊嘅身上就抽咗啲血，而嗰啲血就系恐龙血。咁喺啲恐龙血就揾到啲恐龙嘅细胞保存咗，就将呢个恐龙嘅细胞就透过黑龙嘅技术就叫 clone。嗱，黑龙呢个字咧，其实香港人唔用嘅，啊，因为我哋就咁叫做复制。 複製， 但黑龍係國內中意用嘅、因為國內好多時就咁譯音啊。clone， 咁你諗下國語點讀啊？ 克隆， 克隆啊，克隆，克隆啊嘛，咁啊叫無性複製技術。因為其實你係呃咗嗰個卵子咧，入面你換咗嗰個細胞核入面咧，再植入翻個子宮咧，那個子宮就當咗佢係受精卵咁培養。咁佢就會出咗只多利嘅羊，冇阿爸，冇阿媽，或者阿爸就係阿媽，阿媽就係阿爸啦。好，咁休息一陣咧，再翻嚟嚇講埋呢個故仔。